这是一首来自郭富城的经典老歌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有些事情自己经历过会有很深刻的记忆，但有一些事情也可以通过别人的经历让我们印象深刻。那别人的经历都给过你哪些启示呢？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我都看得到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陈慧娴《千千阙歌》。 如流傻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。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。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。

那这首歌呢，同时也是由雷佳音、佟丽娅主演的喜剧爱情奇幻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当中的一支插曲，最近经常听到的一首歌。那提到情歌呢，有一种情歌不得不提，那就是陈奕迅唱的《张氏情歌》。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陈奕迅《张氏情歌》。 你叫张智霖，我叫张智明，曾在某天你发现我，如兄妹的最初，渡过相恋过程，化解相下个性，期望会厮守，谁料分手，遥望你为谁心倾，是那张纸中吗？是那张纸得吗？是那张纸高吗？或成长成长成勾样，像这张那，你也张开心吗？你快张开手吗？张开腿吗？往那张台签那张纸出嫁，取张智霖，你嫁张智明，曾在某天我盼望过，年轻想得太多，渡过婚姻旅程，为那出新作品，怀内那小手灵活抖擞，男或女亦叫张英，是那张纸欠吗？是那张纸光吗？是那张纸单吗？或成高成瘦成狮头，为奔张头，将心倾诉，你快将之公布，将之宣告，往那张台前，那张纸中生相识吗？是个老伤好吗？要我将心识吗？望成长开花结果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悄悄把书本吹散，白日梦境里的明天，当时离你很遥远。那是你常听的唱片，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，当时你并不能够理解，有些人没能再见。我们努力追赶时间，小心翼翼捧着那些昨天，以为只是过了一个夏天，转眼却已经好几年。旧书本的那些照片，好像我们一直一直没变，像刚刚放学，傻傻跟在你的后面。悄悄把书本吹散，夜晚梦境里的昨天已经离你很遥远。此刻你在听的唱片，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，你好像已经慢慢理解，有些人不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不要因为害怕下雨就不敢出门，害怕失去就放弃开始。生活向来是你强他就弱，你弱他就强。人生有些选择题无法回避，哪有那么多我害怕我不行。用尽全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爱你想爱的人，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科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

笑着的甜梦，唱首歌来听、哦、想远去不听，我伤心我伤心我伤心。 吃华健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得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